好啦，剛才休息的時候大家看到呢，就是我們義工的朋友呢幫我們砌的這個李小龍的訪問，他根據李小龍在電視訪問 Be Water My Friend 那段片呢的 capture 了一個圖呢，就是將它變成一個6000多粒的 Lego， 那就是很大張的，那就大家如果星期四來這個我們的五周年的聚會呢，就會見到那張這個6000粒 Lego 砌的 Be Water My Friend， 那就是我們這個到時呢就大家可以來買這個 T 恤，咁啊，呢個砌圖咧，亦都係我哋拍賣嘅籌款拍賣嘅。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咧就 PM 我，就係話問下睇下嗰個即係價錢同埋嗰個即係拍賣嗰個情況係點。 你 set 個底價先咯，要係嘛？ 我都諗唔到嘅，其實，因為嗰個又 起碼都5000-10000啦，係嘛？都 LEGO 啊，2元一粒，6000多粒嗰度， 嗰度都萬二咯，都 買 LEGO 都萬二啊。 咁咪咯。 咁咧就嗱，呢個係幾有價值嘅，我覺得，因為佢哋諗到呢個當日 Be Water 呢個講法咧，就係咧成個貫穿咗成個運動。我相信係對雨傘運動嘅一個深刻嘅反省嘅結果嚟嘅。 因為呢個係一個 2.0 啊。因為點解咧？嗱，我哋事後檢討咧，喺成個雨傘運動裏邊咧，你做 leader 咧死緊嘅，即係你千祈唔好話你自己係領袖啊，因為嗰個係第一個告噶嘛。是嗎？你又要孭鑊，跟住又俾群眾孖， 或者係呢個雙學三子咯？ 係啊，咪雙學三子就係面對呢一個問題。跟住你話要撤，啲人就死都唔肯撤。嗰個 Be Water 最好啦，即係正如頭先我講嘅六一六咧，係冇差佬嗰日咧，你有冇發覺咧？我哋係會自動散病，因為我哋係捱唔到咁耐噶嘛。嗱，用翻新城市嗰個做法就係、是。只要嗰日佢唔守住泳池嗰度咧，你唔係挑奪挑引嗰啲示威者咧，你由得佢咧，嗱佢申請個不反對通知書到11點噶嘛？喂，嗰日喂老實講2點幾捱到10點幾11點，喂大家都攰啦。 同埋佢喺法人梯嗰度放電影，睇梁天琦嗰度地厚天高，你差佬一樣走去用呢個非法集結走去拉佢哋啊嘛？ 有冇拉埋電線添啊？嗰班契弟 冇，但係喺嗰個白人梯裏邊嗰度有俾人拉到嘅，其實 嗯。 咁所以我就話呢，呢個而家已經係冇規冇矩，冇規冇矩到一個地步，就係咩呢？總之佢話你襲擊警察， 就話你用暴 力，話你用暴力就用暴力， 嗯， 就用 N 倍嘅暴力還拖，已經係去到嗰、那個即係粗暴野蠻到咁嘅地步。 咪所以我話呢，其實我以前呢我哋示威嘅時候我哋唔會戴口罩咁，正如你話你第一日去612嗰日，你話啲人見到你主你大佬，你係咪特務嚟㗎咁樣？ 因為我係差佬， 因為你冇原來呢，後面我同你嘅區別係咩呢？因為我有戴呢個 眼罩 有戴呢、這個口罩嘅，咁最多我有時我頂唔順就拉低佢嘅啫，咁人哋都覺得你係自己有㗎嘛。如果你突然之間咁樣衝入去呢，人哋覺得喂大佬，你係咪我自己有嚟㗎？咁同埋雨傘運動，你有個大台呢仲死，因為呢你面對呢係好大嘅壓力呢，究竟聽日個活動要唔要搞，後日個活動係點樣做法，要撤嘅時候有冇得撤、喂，其實我哋係一個集體嘅叫咩 ?learning curve, 喺呢個過程裏面冇大台最好，大家 be water, 來去無蹤，係咪大家戴晒口罩，因為點解呢？喂，你過去嘅日子裏面你咁樣濫暴法，你咁判我哋啲人去坐監， 同埋判得 好，我點會咁樣蝕俾你呀、大哥。 你睇下當日佢起訴九子， 是啊， 全部都是將那些嘅佢哋喺 N 年前講嗰啲說話， 全部攞咗出嚟 做呢個煽惑他人煽惑，所以我就係話，永遠一隻手掌係拍唔響嘅。如果唔係律政司用呢個煽惑他人煽惑咁樣嘅方式去釘嗰啲示威者嘅話咧，亦都唔會催生到呢個 2.0 嘅 version 出嚟。 同埋我都有諗啊，逆向思考啫嘛。當建制派不斷話要立呢一個咩口罩法嘅時候，喂。因為佢要揾我哋嘅人去告啊嘛，嗱今次嗱到今日為止，我冇記錯嘅咧，係告咗嗰、那個掟蛋嗰個 啊畫家， 跟住咧就係尋日咬手指嗰、那個，同埋另外一個女士，兩男一女就話 圍住嗰個影相嗰個， 揾錯咗一個以為 是差佬、那個，以為係便衣女警 係啦，其實你告咗幾個啫嘛，原因就點解？因為喂你有口罩就有呢個防備喎。如果唔係佢真係好容易揾到啦，我同你戴口罩就冇用，因為點解佢認到我哋身影㗎嘛，大佬大概知道你嗰個呢條友係邊個啦。但係一般群眾，喂，如果真係冇所謂喎，你政府面對咁樣嘅白色恐怖嘅時候，我有乜理由我唔保護自己啊？喂，所以 最初例如 1.0 我哋雨傘運動嘅時候呢，我都有個檢討，我就話喂係咪唔好戴頭盔呀、啊、人哋 會容易抱屋啲警察幫。 係呀，人哋幫得你仲勁喎，你搞嗰啲咁嘅嘢嘅時候係戇居㗎喎。但係經歷咗你咁樣嘅白色恐怖同埋濫暴同埋濫告再重判嘅時候呢，喂似乎我哋必不可少喎呢啲嘢。 咪已經進化咗喎，你諗下昨日嗰日我喺好運中心見到嗰啲即係中年人喝止嗰啲人影相。 嗯， 唔係僆仔嚟㗎喎， 師奶嚟㗎喎。 係啊， 街坊嚟㗎。 街坊嚟㗎嗰啲，你唔好以為全部都係後生女後生仔啦。 我睇咗兩段我都係覺得自己好感動嘅。一段呢就有個師奶，喂你哋走得㗎啦，我呢度好安寧㗎。 你唔嚟就冇問題㗎。 你唔嚟就冇問題㗎啦，我哋喺度跑步你唔好嚇親我啲細佬。我話有一段呢有一個叔啊嗰啲 煲湯 嗰啲呢係不停㗎。一路趕啲差佬呢出返去呢個嘅即係馬路。當然佢都係諗住 disperse 㗎啦，都係走㗎啦，但係呢不停罵佢哋。你唔好搞我哋沙田啦、啊、我哋沙田不嬲都好，我唔需要你喺度。喂，證明其實呢你係冇曬嗰個群眾基礎。嗱以前我哋咁樣搞呢，我哋一定係俾人媽㗎嘛， 一定調返 我哋咁樣搞 搞亂咗社區， 冇錯啦。喂，而家係成個社區出嚟媽你班差佬，話喂大佬你有乜理由？有一個阿叔雖然係重重複複、重重複複講嗰句說話， 煲湯嗰， 你可能你有第二段咯。佢就話喂大佬啊，我啲仔十幾歲，你係咪攞個警棍咁樣剝佢個頭啊？咁樣係咁媽佢。嗰啲差佬咧係頭耷耷、眼濕濕咁樣行開，有一兩個搏，但係咧都俾啲即係同袍咧係。勸止佢， 我見到就係另外一個阿叔，就係政府，你知唔知啊？4000蚊到而家都派唔到俾我， 關差佬咩事嘅？ 跟住啲錢就攞咗去填海。喂，大佬，你明唔明啊？佢個邏輯好強噶，個差佬就已經嗰個防暴全副武裝嘅鎮暴警察嚟噶， 都唔識答佢啦，定 係啊？就本來就誒嗰行嗰邊啦，行嗰邊啦，啲香港市民會幫你噶啦，咁樣即係都唔敢走去罵佢。但係嗰個阿叔就越講越起勁，咁後邊啲僆仔就。鼓掌啦喺度。 喂，啲反而師奶呀、叔呀、嬸呢， 喂佢哋簡單好多喎，佢哋嗰個世界。 你唔知佢呀，有一個就講埋我哋冇戴口罩㗎。啊你唔好話我戴口罩呀、我怕咩你呀、你夠膽嚟喐我咁樣，你開槍咁樣媽佢呀。 嗰個阿叔咪囉，佢就係同嗰差佬講，佢話你攞支槍指住我返去囉，你驚我破壞嘅話你搵支槍行住我返去囉。 呢個係其中一段啦。有一段呢就係阿金水呢 share 出嚟喺 YouTube 70多萬嘅大佬。我哋做十鑊節目都未有呢個數嘅大佬。喂嗰段又好經典，我睇咗十幾分鐘嘅，嘩我都覺得好感動。同埋呢原來嗰啲街坊呢，佢啲防暴警察一入去 就鬧返去轉頭啊。 全部掟。 係啊。 其實我都覺得一方面我覺得係冇用嘅。即係你掟嗰啲遮呀、水呀嗰啲嘢呢，大佬佢兩嘢擋晒。但係你諗下嗰啲人就 憤怒呀。係呀。 即係明知掟嗰啲嘢係冇用嘅，甚至乎會俾人告你襲警嗰啲，都 憤怒呀。但係你見到差佬係怯㗎。當佢入去面對普通市民，而啲普通市民嘅反應唔係佢哋預期中。 同埋嗰啲好多唔係著黑衫。 去譴責暴徒，佢哋成日俾人洗咗腦，就係話呢嗰啲人有組織受過訓練。如果唔係點會咁即係嗰啲嘅物資系統呀、手勢啊，呢啲嘢咁有組織紀律啦。你見到由董建華開始係咁講嘛，有訓練啊嘛，佢話示威者有組織有訓練。到盧偉聰，頭先我哋講話呢個顏色革命，當佢哋面對個現實世界，就係頭先嗰啲踢住拖嗰啲阿叔， 係 著住背心嗰啲大叔， 嗰啲又真係唔驚你 嘅，同埋著住睡衣嗰啲大媽。喂，大佬喺個屋苑下面嗰啲師奶 有冇咁誇張啊？做睡衣啊，大媽。 喂，佢哋喺嗰度就係佢覺得你嚟破壞我社區嘅安寧。嗰個大媽喺度講嘛，佢你唔入嚟就冇問題㗎啦。 係啊，我哋好安寧㗎啦。 你走啦，我哋好安寧。 你走佢哋就走㗎啦。 喂，佢 先感動。 當佢面對嗰個真實世界嘛，就佢哋 shocking。你留意下嗰個鏡頭影到呢啲。即係全副武裝嘅鎮暴警察，係綠色衫嗰啲嚟㗎，係 啊係啊，全部 有曬長槍㗎， 跟住有盾牌， 有盾牌，有長槍，有警棍，全部熬曬底，你眼望我眼，就佢面對真實嘅香港人，就唔係嗰啲仇恨啦，仇恨就係黑衫嘅口罩 後生仔， 黃帽示威者就係以殺傷警察嘅嗰啲人，就顏色革命美國訓練嘅，佢哋就係咁搏，係咁搏。 嗱，我睇佢嗰段內容咧，有一兩個係有講粗口嘅，大部分係冇講嘅。因為嗰啲係正常嘅街坊同埋 普通香港人嚟㗎嘛， 因為佢哋嗰個 generation， 佢哋嗰個年紀呢係唔 好少講粗口㗎。 我成日都話唔係我哋啲年紀㗎囉。 佢嗰啲係唔鍾意咁樣講粗口，覺得即係有肉 失之文。有失之文。當佢鏟到入去個社區，入到屋苑裏面，面對啲真實嘅香港人。所以我就話呢，有幾樣嘢大家諗下嘅。第一，唔一定劑劑都著黑衫，你問我。 嗯，真係著下花衫， 著下紅 T 啊、白 T 啊，乜都好，著下夏威夷都得。喂大佬，遊行嗰陣時就話著黑衫啫。喂大佬，差佬而家專捉黑衫、專鬥黑衫僆仔。 啱喎， 佢著黑衫做乜嘢先？大佬，橫掂你都唔係諗住走得快㗎啦，踢對拖得唔得啊？著對涼鞋得唔得啊？ 著短褲。 點解一定要著嗰啲黑色教腳鞋咧？ 嗯， 千祈唔好著。嗱，我話俾你聽 ，typical 示威者嘅打扮咩咧？黑色窄身牛仔褲加黑色 T， 黑色口罩必死。 嗯、 走到幾遠都好，差佬都鬥你，上車捉你。 黃色帽 係啦，就算你劈曬啲帽都好，你個身咁嘅打扮都甩唔到。 嗯， 我就話示威就唔係要贏， 嗯， 示威就要保命。而家香港啊， 係啊，唔係其實呢個係好悲哀嘅， 係好悲哀嘅。 呢個係同我哋和平非暴力抗爭嗰個理念咧係相違背嘅，因為我哋喂，我哋光明正大，我哋真係嚟表達我的意見，我怕咩俾你睇到我的樣子，但係而家係必不可少就係要戴住口罩。 我哋呢啲咁嘅年紀話俾你聽，當我哋乜嘢裝備都冇，著條咁嘅爛鬼呢個牛仔短褲，踢對拖，著住件白色底衫背心或者霉曬嘅嗰啲咁樣嘅數字 T 行過，差佬啊！就算我穿過個警盾防暴警察啊， 佢都耐我哋， 佢都唔會當佢以為我喺商場裏面食完嘢嗰啲咁嘅居民嚟啫嘛。 你記唔記得有一段咧？喺第一次嘅媽媽嘅集會。在這個遮打花園、有一個叔叔真的穿著短褲穿著背心 抱著個細路 抱著個細路 不斷罵警察 不斷罵足五到八分鐘跟著、警車自己走了去的嘛其實那個叔叔都是重複又重複的你有沒有人性的你那些是細路來的但喂那些細路呢哇我看他的眼神是非常之尷尬而且很羞愧其實喂他們面對這些一般的市民大眾其實他們還害 怕。為什麼因為他洗了腦那些示威者是別有用心顏色革命。 嗯、 一看他裝束就上腦了。 嗯。 明白嗎就有武器在身就攻擊你。 而這個抱著個孫子。 但是當他們前星期日在沙田都是真正面對那些真實的居民的時候全部都咬底的你問我。連兇狠的樣子都裝不起出來的。 不是所以援助級協會那個 statement,即係嗰個聲明咪講得好清楚囉喂你冇理由推我去前線係面對喂幾百萬嘅群眾嘅憤怒嘛我哋都200萬人接近200萬人走咗出嚟啦即係話香港可以行得出嚟嘅人背後就好多行唔到㗎喎係咪有啲有其他 人工呀有啲不良於行呀有啲年紀大呀或者再有啲係要照顧屋企人㗎喇 喂其實你係超過一半嘅人係與你差佬 所以我咪話囉點解警察會有一個咁 aggressive 嘅一個制定一個咁樣嘅 plan 呢個先係問題 呢個係一個政治嘅方向嘅 係呀呢個係一個政治嘅方向嚟嘅呢個唔係 deployment 唔係前線警察嘅布防部署 呢、這個唔係 public order 嘅問題囉唔係公共秩序嘅問題囉 好啦所以我就話你如果你係前線警察喂你集體請假都唔得啊我唔係叫你抗命啊 請病假。 我要睇心理醫生啊大佬我成個月冇得返屋企仲要咁樣日日俾人鬧屋企又俾人起底我唔使睇心理醫生啊、你再調我啲集差跨區走去做呢啲打示威者嘅人喂咁我個阿頭要反映㗎喎因為你唔係受隸屬於嗰個警區指揮㗎喎咁你個當初警區嗰個阿頭要反映㗎喎喂大佬你調我啲兄弟咁樣過去冇命㗎喎 一冇命第二就被人羞辱第三你那個警民矛盾呢是越來越嚴重 一定的他現在就是這樣他要以警民衝突來去 shift the goalpost 將那個 pressure point 轉移這個就是政客無恥我經常都說最醜陋的地方就是這樣 他就是要那幾個打交的鏡頭 他就是要你市民就針對警察大家就不記得了那些政客的撲街 其實整個議題都是轉了 你見到跟雨傘運動是一樣的928之後整個矛頭就不是講緊雙普選了就是講緊警察 警民衝突 警民衝突而家又顧忌重施驚經過衝突驚個衝突唔夠勁 所以一次又 7月2號之後就再 aggressive 啲去 provoke 啲市民有咁勁得咁勁不惜犧牲自己嘅伙計 我第一節臨尾嗰時候個講法我覺得佢呢個計謀呢係即係精心部署嘅點樣呢今日蘋果的講法都是收到風的就說分區戒嚴嘛 咁跟住有啲人開始咧就係講緊啦，甚至乎我哋嗰啲自己人都話、嗯：喂，咁樣打落去唔係辦法喎，不如大家 take a break 啦，唞唞啦，好唔好啊？咁樣嗱，咁我哋就會諗啦，喂，咁取唔取消啲遊行？喂，如果你取消嘅話咧，可能係正中佢嘅計喎，因為點解咧？佢而家已經利用呢啲警民衝突嘅畫面同埋嗰樣嘢咧，係轉移緊個視線啊！我哋嗰五個訴求咧。好似我已經冇乜平 衡了，因為個仇恨擺咗喺警察嗰度嘛。 冇錯啦，我哋將所有嘅焦點放咗喺啲前線嘅警察度。喂，咪當然我都好慶，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我哋原本嘅初心嗰啲嘢好似完全忘記曬咁。我覺得佢成個計謀就係想做呢樣嘢咯，包括今日話呢個分區戒嚴啦， 就轉移唔到啊！但係我覺得轉移唔到。點解咧？就係、是、你見到第一運動冇出現呢個切割，第二係咩咧？就是個主流民意仍然沒有因為這樣而回到盤。 這個就是很難回的，話時話插你一句，他怎麼回呢？喂，你經過立法會的一役已經去到最盡了，是不是對所有示威者來說？跟住我們 所以我就說 圍堵 醜陋的地方就是死人咯。 他真的等去浩源啊？ 兩邊是哪一邊死人？ 嗯， 兩邊是哪一邊死人？ 那好賤喎、啊、你。喂，你諗呢咁嘅事，即係佢嘅諗呢咁嘅事。 如果我係行動，所以我話點解要？如果我係前線嘅警察，你嘅敵人其實唔係示威者，係行動處嘅指揮官。 嗯， 警務處嘅行動處嘅副處長，點解咧？我想問一下，邊一個人叫一啲冇受過鎮暴訓練，四個人四個人咁入去打暴動？我想問一下，呢、這個連警隊自己嘅 protocol 都違反。我想問， 嗯， 而家唔係叫你去鎮壓佐敦之府啊？ 係咯， 喂，大佬嗰度。大家堆曬喺度幾百人上千人，然後你叫四條友四條友一個小隊一個小隊入去咁樣去搜索示威者，呢、這個咪同越戰美軍嘅遊騎兵用直升機降落去搜尋越共一 Q 樣，一定發癲㗎！你問嗰啲差佬唔驚咩？自己四條友拿住個圓盾警棍，係嘛？你都唔知道示威者四方八面邊度衝出嚟，一落單俾人一腳伸落去又得，俾人喺欄杆掟落去又得。佢一見到示威者實發癲嘅，佢打咗你先嘅一定啦。 唔係我哋點樣理智都好啦，喺嗰個咁嘅場面咧，你咁樣將我哋 喂嗰種恐懼 困獸鬥啊！ 你唔係話示威者恐懼，我講緊警察啊， 佢都驚啊！ 喂，大佬佢冇進步嘅訓練嘅嗰班友，你叫啲咁嘅雜差，嗰啲咁嘅阿叔，大佬平時你叫佢去砵蘭街放蛇，佢就湧到去啫。喂，大佬已經腳軟嘅啦，已經係，你仲要佢哋咁樣走去打暴動？好啦，跟住你仲要喺個商場嗰度搜索，我就話你越戰美軍點解會出現嗰啲美來村大屠殺？入到村發覺一個越共都冇， 跟住你激起好多， 跟住嗰種恐懼令到佢哋要發泄，佢點樣 release 佢嘅恐懼咧？呢個無差別掃射，就以為嗰啲遊擊隊啦。 喂，呢一個亦都係越戰最後咧點解失咗民心嘅一個重要原因啊！南越啊，我講緊就係因為你結合埋美軍走去無差別咁樣去守嗰啲村落。 佢哋明 成日都以為有越共，係咪？ 佢哋明唔明白？而家反送中嘅陣營就係越共遊擊隊嘅戰略。 嗯， 和理非就係佢哋個盾。 嗯， 勇武派就係嗰支矛。如果你要拆解呢個咁樣嘅情況嘅話，你唔係話通過一兩次衝突事件令到佢哋割席，係唔會嘅啦。已經去到呢一步，已經一個月啦嘛，因為個 bondage 已經係一個月。同埋喺個過程裏面佢係會令到好多和理非激進化， 即係正如我哋見到嗰啲鏡頭竟然話心涼一樣， 等於你見到嗰個差佬俾人圍插嗰陣時喺度打個腳伸佢嗰陣時候，覺得嘩嘩抵 Q 死啦真係㗎喎， 我唔係 sorry 我唔係想笑，但係真係嗰陣時個反應係咁，因為點解 好多人個反應都係覺得好治愈嗰段片， 同埋有一樣嘢呢，我哋搞咁多年都明白個運動就係、是、喂其實已經切割咗㗎啦，在行動 上沒大台就已經切割了， 喂 你劉偉聰你醒少少啦，真係 7月1號向左邊行的就是和理非嘛， 向右邊行的 就是勇武嘛，喂大家 identify 到，大家有共同訴求， 喂 有不同策略， 在新城市廣場6點鐘跟我一起行的那些人一樣，一邊人鏈傳緊物資，當時揸住咪個僆仔就說，大家如果是參與遊行的去左邊行，大家如果想協助前線的人送物資的就去右邊，就已經切割了咯。 而差佬也都分析到的，因為 我聽過他們說，就是說他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多人群在前面， 即係就算我哋7月1號嗰日去爆呢個玻璃嗰日呢，你起碼有萬幾二萬人呢係做咗呢個勇武人群㗎嘛。跟住你嗰幾百甚至乎成千嘅人呢就係衝入。 呢個喂大家你唔好話唔需要話警政訓練啦，我哋睇荷里活電影睇得多都知啦，有套叫做 The Rule of Engagement。講咩呀，索馬里唔知乜鬼嘢。嗰啲遊擊隊前面就係普通市民。係咪衝擊呢個美國領事館。咁究竟個 rule of engagement 係點呢？點樣先可以 engage 呢？即係點樣先可以開槍呢？呢個就係成套戲探討嘅問題嚟嘅。好啦，你而家冇辦法切割，我相信佢成個部署一路到琴星期日個目的 都想我哋切割。 都係想切割。所以點解每一次盧偉聰都心心不憤？點解成個建制派要針對泛民？點解你哋唔出嚟譴責啲暴徒？ 佢每一次 點解你哋唔支持警察執法？ 佢個 statement 呢都係咁嘅，就話呢絕大部分嘅人呢參加和平嘅示威，跟住呢有小撮小撮嘅人呢就 用了 暴力衝擊，而我今日呢稱佢為暴徒嘛。無論盧偉聰到林鄭都係咁噏，因為點解呢？佢真係想我哋撤， 同埋個劇本寫好咗，佢跟住嗰個劇本去做，但係佢哋從來都唔明白嗰、那個劇本已經 outdated。根本上是沒有辦法在現在這個局面裏面用得到的。他只有換個劇本，你問我。換個劇本只有一個方法，拿回個道德高地，就是五項裏面最少吃兩項。你才可以有個基礎，有個基礎去說服和李飛那邊，慢慢慢慢將他這個降溫。你兩項一項你都不吃。喂，坦白說就算我是和李飛我都沒有辦法去接受㗎喎， 所以我咪容忍， 然後繼續喺度搏，繼續喺度搏， 我咪 容忍嗰啲暴力囉。 咪囉， 係啊， 佢有乜辦法？我唯有同啲人解釋就係、是、喂， 乜嘢都冇喎， 沒有無緣無故愛同埋恨喎，你連基本嘅初心，我哋嚟嘅初心嘅基本要求，你連嗰兩樣都唔識。 唔係啊，佢仲火上加油喺建築師商會嗰度嗰番說話。 咪囉，你撐我就有機會下年再嚟咁 跟住仲話。個初心係公義嘅，我係好感性嘅，撲你個街。 跟住我唔會同差佬切割啊嘛。 係啊，唔會出賣警察。 哦，咁你唔同差佬切割，咁我哋都唔會同呢一個勇武抗爭切割喎。而家呢個時候， 唔係老李講得啱，你要分化對方陣營，而你一步不讓，你點分化對方陣營啊？你以為靠警民衝突？所以我係阿林主席，我都痛苦啊！真係原助級，你靠送我哋上前線，是但一邊死人。你去達成你的政治目的，實際上你要達成你的政治目的的方法只有五項裏面你自己揀啦。點心紙任你揀。 頭先你講嗰兩個最低要求啊，咪李國能噏嘅咯。喂，李國能係一個咩家族嘅人啊？ 都係建制派啦。 李家喺香港咁有勢力，係啊，喺錢方 都係建制派啦。 嚇，做過中心 派，田北辰噏過啦。田北辰都噏過， 咁但係李國能仲有 standing 啲㗎嘛，大佬。喂，連佢都要求你正式話撤回，其實你都係轉個 term 啫，大佬。你都唔肯。喂，第二獨立調查幾時我話淨係查差佬啫？唯一我而家懷疑佢嘅地方就係、是、根本佢同有差佬係有魔鬼交易嘅，係咪？因為佢指示啲差佬係咁樣做，所以咧佢一路死頂呢條線。但如果你話獨立調查嘅話咧，我估咧大部分嘅和李飛咧都已經開始收貨㗎啦。你唔好告住嗰班友。 唔係啦，如果你行咗呢兩步，再有衝衝子去衝嘅話，咁咧你要達到切割嘅可能性就 高好多， 就會提高，因為你攞翻嗰個嘅立足點啦。 個 立足點就係為政府已經做咗實質讓步。 嗯， 向呢個反送中嘅陣營做咗實質讓步。如果你哋仲係咁樣嘅話咧，就成個香港會亂嘅啦。中間嗰啲人就會動搖嘅，我覺得。 係 後生仔可能會繼續衝，但你兩邊都唔喐，你冇任何嘅實質讓步，而係通過警察嘅犧牲或者示威者嘅犧牲嚟去達到消滅呢個群眾行動同埋集會， 打散個運動 啊！呢、這個就係老共嘅手法。我唔覺得特區政府嘅手法係咁， 所以你諗翻 呢一套係老共嘅手法嚟， 咪群眾打群眾咯。佢係而家不斷咧係利用群眾打群眾，我所謂另一邊嘅群眾係差佬咯， 差佬屋企人啊， 係咯， 嗰啲都係啊。 佢將佢哋即係焗埋一邊，就係同我哋全面對抗嘅，係咪啊？其實佢哋屋企人都好慘㗎，因為我其中一個咧，我啲同學咧係差佬嚟嘅，雖然佢退休啦，佢都話俾我聽咧，佢話啲細路咧，佢啲差佬嘅細路。是咁同我老豆搏㗎， 或者同佢阿媽搏嘅，如果係女警嗰啲就係、是，因為點解咧？佢喺個學校裏邊咧，係完全俾人邊緣化咗啊！俾人媽仲 鬧添啦，係啊！ 喂，係女堆啊！喂，以前梗係話，喂，我老豆係差佬嚟嘅，以為自己好威噶嘛， 唔大鑊啊！而家屌埋唔到堆添啊！直情， 喂，真係完全俾人哋邊緣化嘅。反而咧，佢話佢老婆啊，或者佢老豆老母嗰啲咧，都仲撐佢，就話曬都係個仔啊，話曬都係老公啊咁樣，都係打份工嘅啫。反而佢同下一代嗰啲咧，嗰啲關係咧。建立咗好大嘅矛盾，但係對差佬嚟講，喂，我使乜同你做啲咁嘅 dirty job 先得㗎？ 嗱，我睇完嗰個警察即係 CP 同我哋對話咧，我覺得咧，警方係會改變策略嘅。你問我，如果政治嘅勢力、幕後嘅政治勢力，包括中聯辦嘅警政聯絡部或者林鄭月娥，仍然諗住沿用翻7月1號之後嗰種咁 aggressive 嘅方法，去拘捕、毆打圍捕示威者，而意圖平息，令到大家驚。其實你經過呢幾次之後，你睇到嘅， 驚 嘅，係適得其反啊！因為中落嗰個仇恨，係會令到示威者同警察都會更暴力， 同埋更勇啊！對於我哋， 而係會死人嘅。你睇到個對話裏面已經講到啊，佢都唔想見到死人啊嘛。CP 話：好啦，如果係咁嘅話，警察亦都要通過自己嘅專業訓練。我覺得，喂，佢裏面有講噶，以後我哋咪出水馬咯。 嗯， 喂，呢個係最簡單嘅，你問我， 唔係同埋咧， 防守立法會點解使乜鎮暴警察攞埋橙柄槍、大口仔喺度啫？你咪出水馬咯，屌，點攻入去啫？ 同埋你咪由得我哋遊行咯， 你唔使派人添，我覺得。 喂，我哋其實最和平嗰日係6月16號， 200萬人上街，一個警察我都見唔到，除咗起步嗰下 我都想揾啊，因為點解咧？喂，冇理由我自己都去封路噶嘛，係咪？唔關我事嘅嘢嚟噶嘛，大佬。喂，我哋都喺度揾緊啊。喂，嗰日其實你有冇發覺係最平和嘅？即係大家衝到去嗰度，即係人多啦，咁咪即係好似自由市場運作咁，即係 be water 啦。 係咯， 咁咪封埋呢個， 跟住行到整部咪散咯。 跟住就出埋呢一個咩啦？咁跟住啲人咧就見到啲車塞咗好耐咁，咪讓行先咯。咁咪自由運作咯，冇問題喎。喂，就算啊嗰晚咧，大家行到咁攰，咪有啲僆仔咧，全部攞啲鐵馬啊、成成嗰啲嘢走去 block 嘅，第二朝都清曬啦。如果你差佬唔係走去同佢打一鑊嘅話咧， 新城市廣場冇得解釋㗎。你問我，當日6點鐘，我仲記得我撞到幾個我哋嘅聽眾喺呢個嘅前線嗰度扎緊鐵馬嗰度，我仲同佢哋講話今晚應該唔會打㗎啦。咁嗰個朋友， 你又估錯咗喎？你 朋友問我點解，我話：，屌，佢到時到後托啲水馬出嚟，跟住由得你自己磨磨到朝頭早4、5點，咁咪完咯。因為呢度又唔係金融區。 我都係咁諗啊！ 話你封嗰路有咩問題啫？ 喂，你 有得你封 啊？你連星期日港島嗰啲主要街道啊，都有得你，都朝朝。 唔係咯，嗰個新市鎮嚟嘅大佬沙田。 沙田嗰度係冇乜車㗎，嗰陣時我有住喺嗰度住咗幾年㗎，冇乜車嗰度，即係榮 第一村 啊嘛。 唔係，收尾啊封咗 第一村嗰度啊嘛，嗰度邊有車啫？有都晨早 block 曬嗰啲路㗎啦，你等第二朝都冇。 所以點解我個星期一我咁怒氣咧？就係話好明顯，警方係用一種咁樣嘅。即係一個陷阱嘅方法，將個示威者焗入去新城市廣場，停埋火車，然後咁樣嚟去圍捕佢哋， 係圍踏先，跟住再捕。 但係佢哋高估咗，高估咗自己嘅能力，亦都低估咗示威者嘅反抗。 嗯， 你問我斷手指嘅警察，你要追討，你應該向行動處處長追討。坦白講，你問翻自己，如果我係22歲嗰個港大嘅男生，咁樣俾人挖眼。你插隻手指落個口嗰度，我唔咬你。 唔係啊，今日影咗張相出嚟，那個僆仔咧隻眼咧全部都係血絲嚟。 係啊，佢隻手指插眼嘛。 係啊，你死唔死你話？ 你以為攞隻斷手指嚟去 spin？ 你諗下幾咁 ugly？ 你諗下嗰啲人 ，PPRB 好，江 Sir 好，一路到呢個行動處嘅指揮官都幾咁醜陋。我想話俾你聽，係咪你想攞隻手指去 spin？ 但你個夥計嘅手指係點解會冇咗？你有冇自己問下自己良心？喂，大佬永久性傷殘嚟嘅呢個係， 佢要做文職㗎，佢做唔到即係前。 點揸警棍啊？ 嗯。 點開槍啊？好啦，我想問下邊一個人？你問我公眾睇完曬呢啲來龍去脈之後，你係會怪個示威者定係怪個去派呢啲咁樣嘅便裝警察入去打人嗰啲？ 嗯。 大家心中有數。我哋香港人係講 common sense， 唔係由個政治仇恨去蒙蔽，然後變成機械人咁。紅衛兵咁樣去做， 唔係佢最慘就係咧，佢一次又一次咧，係製造呢一個嘅 上水嗰個 Company B 嗰條白恤衫咧，打韻兆堅嗰條友咧，你睇下佢喪到， 趕到條僆仔差唔多跳樓。 趕到條僆仔差唔多跳樓。收尾啲人睇到嗰個僆仔嗰個鞋係高低鞋嚟嘅，根本係行動不便嘅，即係一個鞋嘅鞋底係厚啲嘅，一個鞋嘅鞋底係薄啲嘅。即係諗下，你而家 小兒麻痹嗰只咯，嗰陣時候我哋 起碼行動不便。你諗下，你而家呢個世界以前你逼死盧琦，1966年喺屋企吊頸，當時蘇守忠喺天星碼頭反對呢個加斗令，觸發九龍騷亂。另外一個聲援佢叫盧琦。最後尾俾人屈偷單車，然後喺屋企吊頸自殺。葉石欣幫佢申冤，冇人採佢。究竟係被差人逼佢自殺定係乜嘢？呢個係一個到今日都一個謎。當時冇直播媒體，係嘛？黑警就係嗰陣時仲黑過而家。你哋可以咁做，但係而家你唔好話咩立場新聞、蘋果咩果然台啊，你睇香港電台直播都得啦。 喂，啲人而家咪有個 campaign 嘅呼籲咧，即係成個運動嘅方向咧，就係話幫嗰啲茶餐廳咧，係教呢一個港台嘅三十一台啊， 啱噶，我覺得。 喂，原來咧撳到噶，即係有個 remote control 啊，即係遙控器咧，係幫到嗰啲茶餐廳咧。 嗱，我自己有個經驗，我覺得呢個南韓首爾嘅呢個燭光革命，我嗰陣時喺節目都講過。去年我在台灣就見到呢個燭光革命裏面一個很重要的媒體的負責人姓鐘的一個南韓的這個即是傳統電視台出來的，即是你當他原本在南韓的 CCTVB 做的，因為朴槿惠就控制了南韓的這些主流媒體，那這些的有理念的新聞工作者就沒有路，全部被人炒。好了，出了來30多人組織了一個叫做 New Stopper 叫新聞突破的一個這樣的網站，但他是拿大機去拍的，就好像這個立場新聞、立場姐姐、立場哥哥，不過他們全部是大叔來的，專門拍著那些撲街官員兜口兜面拿部機拍他們，然後要他們即時回應那些醜聞，然後跟著他那些警察就拿出來撳機，跟著大家碌地沙，大部分的片都是這樣的。他們就是發起這個首爾的燭光革命，然後通過直播媒體由幾千人開始，最後尾持續令到朴槿惠落台，最後尾超過100萬人在首爾集會。我就是說警察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今日3個直播媒體已經可以玩死你們，你是不是禁了他們？你可以叫港台不做，但你可不可以叫立場新聞封了他？在一個對話裡面你見到有人提出的封連登嘛，都愚居的。由高登林祖信開始，不妥林祖信變成交登，好了，跟著交登裡面再變成連登。喂大佬，你封了連登仲有什麼什麼登都得，是不 是即刻 set 個 forum 出來， 這個 forum 根本就是不在於它那個名字叫做什麼 個平台來的嘛， 即等於很簡單，這人我見到很多人說看了我在這個大紀元的訪問那三段片，我記得我遊行的時候跟那些記者說過，其實對我來說那個是一個平台來的，最重要是上到那個平台，你上到那個 YouTube 就可以了，其實佢掛咩牌頭都唔緊要嘅。其實 我覺得奇怪咧，就係點解你反而喺呢個大紀元嗰段嘢咁多人睇咯？ 因為佢有配字幕。 哦 ，OK， 即係多咗普通話人， 多咗普通話人，同埋我相信北美洲等等，佢有佢嘅網絡，當然有香港人睇。所以我就話，實際上佢只要佢唔好刪改我嘅嘢，佢能夠可以 professional 嚟 edit 嗰段片。 因為我聽咗一段啦，其實你同我哋喺節目裏面噏嗰啲嘢差唔多嘅啫嘛。 但睇嘅人係多好多嘅。 係囉，因為你有字幕㗎嘛，就係 20多萬人嘅一段片係。呢個世界就係咁。你問我除咗眾籌支持阿鍾庭耀之外，點樣喺個運動裏面延續落去呢？其實我哋係要有一個24小時嘅新聞台。唔係傳統無線有線嗰種模式。因為嗰種成本太高。 我今日睇到呢個劇情叫啲人轉呢個港台係咪叫31台？ 31台冇乜突發新聞。 唔係佢話佢尋日星期 32 咁佢話呢尋日呢佢9點半定10點半嗰段新聞呢佢係總結得幾好嘅。咁當然呢佢係有偏向我哋示威者嗰邊呢，就係話警方嘅部署，即係正如頭先我哋講嗰啲嘢點樣封曬啲路，焗啲人去身前走場打佢一鑊咁樣。 港台拍嘅鏗槍集拍嗰啲年青示威者，喂大佬個 feature 做得好好嘅， 好掂啊嗰啲， 好有心機做嘅真係， 又咁， 同埋真係反映到嘅現實，呢啲先至係為香港 for Hong Kong 嘅媒體嚟嘅，我覺得。如果你問 下一步是怎樣呢？我就希望有一個好像南韓這個 New Starbuck 那類這樣的新聞媒體，是專門做政府新聞的，不要做那些撞車啊那些突發新聞，是就是擠擠，我告訴你一定有龐大的支持者的，除非你鄭若驊以後不出來公開活動，你林鄭、李家超、盧偉聰一路數下去，到陳肇始到這個陳凡全部不出來的，如果不是的話我就兜口兜面埋來用最尖鋭的問題，他不是那些和李飛那些記者來的，全部都是兜口兜面對著鏡頭對著你那些來的， 那南韓仔比較勇悍， 那你咪揼佢囉，咁揼佢之後啲人咪會睇到嗰個 更死 更死， 你揼佢更死， 係啦，所以我就話而家 call 即係呢個 calling 呀，幾時香港出現我哋對無線電視已經引咎啦，你去搞佢啲商場 show 一時三刻就完㗎啦， 所以我就話 你長期咁樣搞佢都冇用， 我哋喺屋企附近總有好多間茶餐廳係播緊無線嘅新聞，而呢一個呢係即係令到我哋嗰個嘅民意是不能夠得到彰顯的，甚至乎是扭曲緊我們的民意的，其實我們要去開始碎它的，如果它是能夠即是改到最好就當然蘋果互動啦，但是現階段是不現實啦，你起碼都播一下港台啊大佬，它肯播港台已經很好的啦，即是我 不用錢， 是啊不用錢的，是嗎？ 不是，而且港台的節目質素高的，事實上是 是啊， 當你自己那些老闆都覺得喂大佬現在這樣不妥了無線這樣，喂就是行動，即係唔好講咁多行動嘅時間，我覺得。 咪正如我喺網上見到啊，即係又係第一炮㗎，有一個咩地產鋪啊，平時擺部電視就係播無線㗎嘛，後尾而家佢都改撈啦，係咪？即係相對嚟講，起碼持平少少，聽下唔同嘅聲音。 撈 View 同埋呢個 Cable 都冇咁衰㗎，我覺得真係。 嗯。 最衰係無線嘅24小時新聞台， 嗯， 因為佢嗰個就最洗腦，因為差唔多所有茶餐廳都係播嗰個台， 因為唔使錢嘛。 係啦，同埋 大氣電波嘛。 新聞呢就冇劇集咁無厘頭，你坐喺度食嘢你又冇文冇路你都唔會追落去㗎嘛。 嗯。 但係新聞你 anytime 你都可以 catch up 喎。如果你做到一個真係將呢啲嘅直播媒體將佢變成一個平台。你試過㗎其實喺612嗰陣時 候。 嗯。全部都擺晒嗰啲下面嗰啲 link 喺度㗎嘛。 係。 click 入去睇到晒㗎嘛大家。係咪你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連老人家都識嘅一個 apps 咁嘅方法，一撳入去就可以揀到嗰啲嘅嚟睇嘅話，你要諗一啲嘅新嘅方法嚟去 抗衡佢呢個輿論， 抗衡。咁跟住今日你見到好笑啦，貿發局就已經如臨大敵㗎啦， 因為聽日三中商啊嘛，係嘛？ 係啦，嗱兩大活動嘅，一永遠喺書展亞洲周刊為首，總會召集屈榮賢、潘麗瓊。 嗯， 加上這個亞洲周刊邱立本就去主持這個反佔中，以前就反佔中，今次我想就反送中 反暴徒 反顏色革命， 嗯，反顏色革命 的這個座談會，嗯，沒有新書發布的，其實實際上就是一個這樣的政治宣傳活動，因為我覺得亞洲周刊實際上是一個由中聯辦控制的媒體來的，名義上是明報，咁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就好像要登記先入得去添，要登記 書展 嗰，那個講座， 哦 ，OK， 書展就好簡單啦，買飛嘅啫， 咁咪買飛咯。 咁大家入去就記住，如果你舉牌嗌口號咧，咁佢就會叫啲保安嚟咧捉你走嘅，咁亦都無謂喺個書展嘅場裏邊咧噴胡椒啦，係嘛？ 咁啊，所以打書釘嘛，啲人而家講係嘛？ 嗱，如果我入去睇書咁就唔犯法㗎喎，其實真係 穿黑衫啊！有啲人話，我聽到港台新聞今日有人話已經係部署緊啦，連登就係話去三中商嘅攤位度和平示威，就喺佢嗰度打書釘㗎嘛。 嗱，咁大家如果去到現場冇咪咧，就可以問下彭志明借嘅。 OK， 喺附近嘅啫，我哋就應該因為以前都有參加嘅，但係因為自從封殺之後咧，就冇輸出，咁就冇參加。咁但係總會有好多咧。是啦，大家即係支持大家嘅朋友係睇現場裏面嘅。咁記住呢，我覺得呢你嘅目的係要令到好多香港人知道，唔係淨係三權商務中華，包括咩教育啊嗰啲萬利啊，係無論你嘅各方面嘅資訊呢，除咗 CCTVB 之外，書呢八成係壟斷喺中聯辦手上，你諗下幾恐怖。 未計那些主流的報紙的媒體，電視台為什麼不發無為機，現在終於真相大白， 嗯， 原來 TVB 後面就是黨媒上海文廣集團，是吧，那他就繼續不斷餵這些東西給你吃，所以我相信韓正所以這麼勞氣是有原因的， 因為發覺回歸22年來一些民心都收不到，是吧， 不是啊， 書又被你壟斷了TVB 又被你壟斷了， 他會計一計 200萬 他會計一計，就是說喂大哥我用了這麼多錢， 哦，那是從這個投資的角度來說這班契弟， 所以他說檢討的目的就是要輿論引導的工作為什麼這麼失敗嘛， 嗯， 除了建制派為什麼分裂了青年工作做得不好， 就是做媒體咯， 就是媒體的問題， 是啊，我想說其實你還想怎樣呢， 其實已經做得很好的了，你想想香港以前都有不同的報紙，例如信報啊、明報啊、蘋果是相對中立少少，而家 再難做啦。以前 係啦，而家得翻一份啫嘛，就係蘋果。 你相比起2003年嗰陣時，仲有四五份， 一報一刊兩支咪啦，起碼都有，係咪啊？ 而家兩支咪都收咗皮啦。 但其實嗰個載具同埋嗰個平台係唔重要，正如頭先你講連登一樣，個關鍵係在於咩呢，喂，我已經喺個主流傳媒裏面聽唔到，我哋真正嘅聲音嘅時候，啲人會即係轉咗去就聽我哋啲網台囉。 好簡單我話俾你。 我哋會自己 search 㗎嘛。我使乜等你喂俾我食㗎，係咪， 警方就搵咗一個嘅高級警司去 in charge 佢哋嘅 social media， 嗯 ,Facebook， 就以為咁樣嚟 counter 嗰啲謠言留言 彎手嘅 同埋假新聞。其實我想問阿江 Sir， 你要分清楚假新聞留言謠言同負評係四類嘢嚟。 嗯， 係四樣嘢嚟嘅。假新聞即是說那些假的斷手指的那些圖片很快會有 fact check 證明是假的，是不需要到警方發現那些是假的時候，其實網上已經澄清了的， 嗯， 好了，第二叫做留言，留言不一定是假的， 嗯， 留言即是說剛才說了，譬如 CP 和這個原作傳一次就再加一些自己的東西都有可能，好了，留言的意思不一定是假新聞來的， 嗯， 留言可以是真的，只不過就是它不是 flu主流媒體傳播的東西，即是說我們在 TVB 看不到的新聞，就是在警方視為這個流言謠言，這些你是沒有辦法去 counter 的，我告訴你，當你的主流媒體越是受到操控，市民就越相信流言， 亦都相信陰謀論， 我一收到那段東西我沒有質疑過真偽，我就覺得應該是真的， 哪些哪些 即是剛才那段 CP 和他們那些原 作級的話，oh, okay, okay, okay. 即是對沙田那件事的檢討。 OK, OK。 我不知道你的感覺是什麼，我一看就覺得。 不是你不要說啦，斷手指那天他一被人 fact check 的時候呢，說不知道拿了幾年前。 五年前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出來呢，屌，我一夜就信的啦。即我都不需要再深入啲，喂，那是幾年前，是什麼 event， 在哪一個時間是發生什麼事的時候，究竟是出那張照片的，但是咦一樣的嘛，大佬，我實信的。 所以我就話第三叫做負評，負評就唔係錯嘅， 嗯， 負評係我哋一般人對呢件事嘅睇法，譬如盧偉聰最唔憤氣，點解你哋唔譴責嗰啲暴徒， 嗯， 呢個係我哋嘅睇法，我哋嘅睇法呢就係受好多嘢影響嘅，包括林鄭月娥嘅態度啊，政府喺政治上有冇實質讓步等等呢啲嘢，然後先至長尾 come up 到一個 conclusion， 就係話示威者嘅暴力係咪可以接受， 嗯， 呢樣嘢你不是當做我們是被人洗腦，對不住，這個是每一個香港人 conscious decisions， 有意識的情況底下去選擇一個立場。 喂，其實我有時諗緊一個問題，就是我看那天呢，無論盧偉聰和林鄭月娥兩個記者招待會 憤憤不平， 除了他們兩個憤憤不平之外，你有沒有發覺一個呢，中間呢，例如盧偉聰在說話的時候，有人說是警察的家屬走去粗口爛舌的罵他那段，是不是攝在中間的， 是啊， 笑到碌地 的，是什麼叫他， 是啊， 跟著林鄭也是的， 林鄭又是這樣， 旁邊有個叔大喊的在這裡， 跟著被人按低了， 是啊，他就是說你四個自殺你有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喂，其實這些這樣的衝擊行動以前就是我們社民連 重，不是的，那些普通人， 喂，現在這些是變得普通市民 大叔來的， 走來罵你的時候，喂，你不是看不到的民意發生是什麼事的嘛， 如果他看不到他怎麼會看不到，你看看林鄭今天敢不敢公開活動， 嗯， 不要說那麼多，不要說沒有通知採訪，他現在去南丫島那次和去建造商會都是沒有採訪的， 全部避曬嘛。 係啊，你試下一有通知記者，就即係等於公開活動，示威者就會動。 喂，如果你話睇民意，用一個咁嘅方法其實危險嘅，因為點解咧？你對住啲咁嘅當權者喺度大嗌咧，大佬啲差佬又好，嗰啲保安又好咧， 一撳你，跟住你一喐就襲警。 跟住兩嘢踢落你嗰度㗎嘛。 係啊。 喂，如果而家已經唔係我哋啲政治人物或者唔係要博出位嘅人，而一般嘅市民甚至乎係警察嘅家屬呢，嚟咁樣搓爛舌罵你去騷擾你個嘅招待會嘅時候呢，其實你已經睇到個現象，就係你好唔對路。喂，你嘅管治係出現咗一個嚴重嘅問題喎。你用咁樣嘅方法已經係冇人再相信，正如頭先你話，喂，嗰啲負評又好，留言又好，或者係成個部署都好，喂，一明眼人，一個普通的街坊都看得出，喂，你明裝我們彈弓啦，是不是立法會你不守，你走去衝入去個新城市廣場搏打交。 不是，我最用我的經驗去理解是什麼呢？我為什麼我一口咬定是政治干預呢？ 嗯， 香港警察真的不是流的，如果你給他專業判斷的話， 一定不會入去， 一定不會入去新城市廣場，我覺得。 他咪由你自己散囉。 佢到時圍堵你，當時我個判斷就係佢會圍堵你，凍曬水馬喺度，咁咪到時你班友冇嘢衝冇嘢做，咁咪散。 嗰陣時候九點幾十點啦，仲衝乜鬼都唔攰嘅咩，大佬六七個鐘嘅大佬。 好啦，所以我就係話，而家個問題誰人在管治香港嘛？點解警察會出現咁嘅失常？佢完全唔 consistent 嘅， 同埋唔 professional， 唔 professional， 唔 consistent。呢啲肯定以我嘅理解，乜嘢會出狀況咧？就係嗰張單。下達的人根本就不是警察裏面的專業的決定， 嗯， 而執行的人亦都不情不願， 嗯，就求其做， 所以就會出現了派一老散 CID 走去打暴動一樣的，我覺得， 嗯， 很簡單，我唯有調第二個警區那些人來做，哪一個想拆我鞋的，我就調那個警區那些人派一些雜差來做咯， 嗯， 如果不是這些東西，為什麼不是機動部隊做的，你問我為什麼會有雜差去做的。好啦，你話人手唔夠，我想問下，其實佢嗰個對話暴露咗一樣嘢嘅。如果十八區一齊遊行，即爆， 係啊， 我睇你點守？ 你真係能夠？ 你冇得守，你唯有所有人 stand down 喺屋企休息。 係啊，因為點解咧？你真係打得嘅咧？根據統計咧，好似話得五千有到嘅啫嘛，係咪？你十八 加咗兩個 company， 我所知 PTU 就加咗兩個年咯。 喂，如果我哋真係玩到盡嘅時候咧，就十八區同一日。在同一個喺唔同嘅地點去發起呢個遊行，係咪短短地得㗎啦， 然後再埋伏一支精兵。 咁我哋大概我估 針對正種嘅，咁你大話。 係啊，跟住咧嗱，三十萬，我當三十萬啦，我哋打咗好多個折扣咧，就係除十八。咁即係每個區咧都 一萬搞掂，一萬搞掂你嘅真係。 係啊， 你處理一萬個示威者，如果區區一萬個示威者集中喺當區嘅民政事務總署作為個目標。 嗯， 唔好分散，唔好去游泳池，乜都唔使。每一區嘅政權嘅代表就係民政事務總署。 咁、你都好大鑊 喎。係啊，我想問你點守？灣仔民政事務總署你點守喺修頓附近？ 咁嘅正常咧嘅 deployment 咧就應該係空城計嘅，即係由你包仔行咯，係咪？嗱，如果我係差佬，即係我唔係收到任何單或者冇任何 order 嘅情況之下，喂，我都守唔到噶啦。咁你鍾意搞咩？ 但係所以我就話佢失常嘅原因係咩？ 嗯， 當後面有一張政治單係要佢哋去守嗰陣時候，要佢哋去鎮壓示威者，或者挑動更大嘅警民衝突嚟去製造事端升級，甚至導向呢個香港戒嚴咁樣嘅話呢， 嗯， 佢哋就會失常㗎啦。佢哋其實紀律部隊咩啫？機械人㗎嘛。機械人好簡單，你插落去嗰張嗰度 chip 係乜嘢，佢都係跟返嗰個 program 去做㗎嘛。 因為你如果真係專業嘅、你有個邏輯嘅。嗱， 你睇個對話，你睇個嗰個四大公會同個警察對話，警 CP 對話睇到㗎。 明知個民 係冇邏輯， 係 明知個民憤係咁嚴重嘅話，我要疏導嗰個民憤。我哋作為紀律部隊，我只係維持治安啫，等你唔好同啲人車爭路啫，係咪？唔好群眾打群眾啫。咁你快啲走啦。咁我俾條路你，喂啦。嗱，而家你封，而家你搞我條馬路啊嘛， 你要六線咪俾曬六線你咯， 係咪啊？嗱，跟住嗰啲車會孖你噶， 我哋嗰陣啲人孖你咯。 我哋嗰陣時候點解有啲人話我哋要褪啊？就係點解要亂一條路俾？喂，因為點解嗰啲車真係過緊咧？我哋真係要俾人孖噶嘛？咁咪耕兩條路出去咧？跟住發覺，喂，如果我哋越走越多啦，咁不如散 band 啦，大佬。喂，呢個係我哋好正常做咗咁多年群眾運動嘅即係基本嘅做法嚟。 所以如果差佬係醒少少，係真係專業嘅，係有邏輯嘅話咧，佢嗰日守咩啫？都唔好引呢個衝突。你中意佔幾耐，你佔幾耐 ？OK， 你哋自己玩巢自己就最好。 你留意一下， 咁我散隊 過去，警察喺乜嘢情況底下失常？李克強訪問香港， 係啊， 失常。 嗯， 黑影林著件六四 T 俾人抬走，插隻手落去嗰個 camera 嗰度。整個薄扶林戒嚴， 跟住就黎港城嗰個係咁樣喺度 揼揼囉，係啦，一樣咋嘛， 有個街坊 一樣咋嘛，點解會係咁啊？即係話指揮緊當日李克強保護嗰啲警察根本就唔係香港警隊嘅指揮， 就係、是、西環 就係西環嘅警政聯絡部，所以 喂呢、這個你應該 你最清楚囉，嗰陣時係曾蔭權年代， 任何呢啲失常嘅嘢任何失常嘅嘢嗱，調翻轉咯，我係讚揚緊警察噶。 嗯， 如果你唔係個政治黑手咁樣去夾硬屈佢哋嘅手咧，好似啊呢個鄭柏林咁樣夾硬屈個示威者嘅手咧， 好正正常常咁。 正正常常俾佢哋搞咧， 咁啊好快 disperse 噶啦。 佢就基本上唔會有衝突。如果警方冇布防冇成，你走去掟佢哋， 咁你就大鑊。 咁就轉啦， 民意就會逆轉啦，真係。 咁就轉啦。是咪啊？冇長盾，冇呢個大口仔，冇散彈槍，冇呢個雷明燈，冇 AR-15 喺度嗰陣時 候。你諗下，我哋以前僆仔，我唔知道你有冇跟嗰陣時候，我哋一齊去遊過啦。即係嗰陣時候，我哋咪成日衝擊中聯辦嘅。佢啲差佬都同我哋講：，喂，大佬，你唔好討論咁耐， 快哥，夠鐘衝完。 喂，你大佬，你八點鐘去完，十點鐘呢個六四燭光晚會行到去呢、這個嗰陣時候和樂大道東門口。十一點幾，大佬你辯論到兩點，大佬我使唔使收工啊？你又快啲衝，因為我實頂得住你噶嘛。 係啊，快啲做完嘢。 係啊，淡水，我大家一齊翻屋企瞓覺。大佬你一係就早衝，你唔好傾三個鐘頭，佢衝定唔衝？喂，以前啲差佬係咁噶嘛，仲叫你小心啲，係咪驚警親你？ 唔係嗰啲叫做老差骨，我話俾你聽啊，嗰啲係香港人 ，typical 嘅香港人。 你快快搞掂佢， 做嘢就 role play。role play 嘅意思，你就係示威者，你負責衝，我就係即係踢波樣啫嘛，係咪？喂，大佬，你曼聯對利物浦一定係飛沙劈石噶啦，我唔通俾你入波咩？係唔會嘅， 即係我點都要守下中聯辦㗎， 我點都要守係啦，而唔係話以喂大佬你踢波要鏟斷人隻腳嚟做目標，唔係啊嘛，喺一個文明嘅社會遊行示威就係咁。當然啦，我唔排除。有個別嘅示威者係嗰個對警察嘅仇恨係好犀利嘅。 唔係呢樣嘢其實建立咗㗎啦。 呢個由旺角蘇聯一路嗱，呢個你問我追源溯始，其實係由龍和道膊頭開始。 嗯， 呢個仇恨一路積咗落去，而警察係冇能力解決。但係香港嘅政客由梁振英開始到林鄭月娥，佢以為我唔理嗰件事就會呆單。 嗯， 呢班人坐完膊完受完傷之後就唔會再翻嚟。第一次覆桌係旺角蘇聯。好多人知道旺角出事嗰陣時候，飛的士落去搏差佬，復仇。嗱，你睇啲報道裏面睇到嘅， 咪跟住出咗事咯，好多都其實唔抵嘅嚇。 但係你諗翻轉頭啊，其實係呢五年嚟 累積嘅矛盾， 係累積嘅矛盾，從來冇解決過。點解1966年、1967年英國人要調查1966年嘅蘇聯？佢唔係追究警察，其實。 嗯， 佢係好似新加坡咁樣，每一次新加坡都試過啦，種族騷亂，大佬燒警車㗎，新加坡幾年前外勞騷亂燒警車啊， 佢咪十點鐘之後唔准飲酒，你唔知 係 呀，好誇張啊，定咗個酒吧十點鐘要閂門啊。 喂，新加坡都試過發生呢啲咁嘅嘢㗎， 好似係嗰啲 一個咁有 所謂印度區社區， 印度區係呀，外勞區。所以我就係話呢個唔係你追究邊個刑事責任嘅問題，英治時代就係每一次你擺開啲政治嘢先，然後大家諗下，你睇下66年嘅九龍蘇聯嘅報告，佢有幾項具體建議其實。 嗯， 好啦，開始咗呢個民政制度，我哋今日嘅 district officer 即係呢個地區民政專員，其實係源於1966年九龍蘇聯嘅檢討。 你諗下，我咧 佢係覺得官民嘅衝突點解會產生咧？係因為溝通不足。 所以咪成立互委會啊， 所以成立地區嘅 地區諮詢委員會啊， 政務專員，地區嘅政務專員出現，未成立就已經六七暴動嚟啦，所以好多人就將佢納入咗六七暴動之後嘅改革，成個英治走向良政善治， 是因為不斷去調查檢討、 嗯、 是這樣建立出來的。你想想我們2014年這麼大鑊，什麼事都沒有，覺得警方、 嗯、 上面那些政客層層包庇，梁振英繼續做國家領導人，然後搏到那些學生頭破血流，跟著就潛藏了好像火山熔岩那樣按了在下面。當時我都說遲早會爆的，梁天琦那鑊爆爆得不夠勁，為什麼呢？因為他拿不到個論述的道德高地，本土運動、 嗯、 直至到宋中，直至到宋中出現，這個真的是 perfect storm 來的。宋中就是將那個火山裏面塞住個火山口那塊石搬開，然後就所有熔岩噴曬出來。你現在叫差佬再去塞住個火山口、 嗯、 exactly 就是這樣嘛，你叫差佬塞住個火山口。 其實老實說，那些差佬自己都想到啦，即經過了整個月來呢，整個民意即他沒理由感覺不到的，雖然他們即未必是讀了很多書的人，但是你平時接觸的市民大眾，一是對你黑面，一是就好像那些普通師奶叔咁走嚟罵你，喂，再加上喂這個是政府一手闖出來的禍，你不是沒看到的嘛，即使你只是看 CCTVB 都好，你都發覺有少少不對路啦，係咪？ 你睇到佢哋原作級已經知道唔對路㗎啦， 連仲係原作級講， 只不過佢哋係冇個勇氣去集體罷工啫。而家 因為好似差佬唔俾罷工㗎嘛， 唔俾。但係你喂大佬啊，你如果係要同警務處長內部傾嗰陣時候，你唔強硬啲？ 喂，不如你出嚟遊行啦，你哋 我哋搞個撐警遊行啊！屌， 廉警 警廉衝突嗰陣時候， 警廉衝突嗰陣時候，你承包咗出嚟遊行㗎。 我哋撐警啊！嗱，你肯出嚟同警方管理層切割， 咪咯？ 我哋撐你啊！ 且乎你使乜為咗個盧偉聰啫？使乜為咗嗰個咩話將會做呢個 CP 嗰個叫咩名話？嗰日企喺盧偉聰隔 離人鄧唔知乜鬼嘢 嚇，即係鄧乜鬼嘢嗰啲誒？喂，你使乜同佢頂啫？喂，上位就係佢上位，係咪啊？ 喂，坐入去你話好嘅， 日後入新聞機做就係佢哋，唔係 佢哋對朱經緯。對呢個觀塘反黑，即係七警啊， 嗯， 係覺得好激憤。如果係即係同袍啊，警察嘅同袍，同袍。但係你要諗下，曾偉雄係踩喺你哋頭上 上一位咯， 做咗呢個中國禁毒嘅副主席， 政協啫嘛， 政協而家仲話攞埋聯合國嘅公職， 入埋新鴻基， 入埋新鴻基。代埋非執董嗰啲錢，先去元秋嘅鎮雄集團做呢個首席戰略官，再去新鴻基下面嘅巴士公司，無厘頭代多幾餅嘢一個月，呢啲係不道德嘅行為嚟嘅。我都話咁多警務處長，李明葵係最簡單嘅，我覺得乜嘢都唔做，做義工， 嗯， 係咪你要舐一啲嚟做乜嘢？我想問，當日佢就係借住成個鎮部喺雨傘運動裏面上位㗎。你哋而家就戰緊佢哋嘅， 即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咯， 骨啊，去戰等佢哋上去。但你睇到今次冇咁容易嘅，真係冇咁容易嘅，我覺得。 唔係你好簡單啫嘛，你諗下朱經緯又好，七警又好，嗰啲咁樣大家喺嘅大家嘅鏡頭下面咧，其實你真係好難就得甩嘅。即係你同佢做呢樣，即使你冇 number 都好，大佬認到個樣㗎嘛。你自己內部啊，有人爆你出嚟㗎 ，cap 好會有人爆你出嚟， 冇錯啦。 呢個監警會 因為要交人啊嘛，大佬。 到時你要交個 action， 到時嘅行動計劃出嚟。當時派駐喺度嘅係邊個？邊個 名單？ 咩名單？邊個警區？喂，你以為冇咗個 number， 冇咗個委任證就搞掂啊？ 會認到相㗎，大佬係嘛？ 我真係話低能到爆啊！真係。是真係低能到爆啊！真係。 喂，佢反而點你？因為佢話俾你聽，嗱，我會 佢俾你唔帶委任證 嘅，你仲死？因為你更加勇。 你以為 啲示威者？ 你以為咁樣就掂啊？賣你幾鑊啊？我話俾你聽啊！點止賣你賣你哋一鑊？ 淨係啊，尹兆堅嗰鑊啊，佢死梗啦！嗰條友，雖然佢話佢匿咗喺後邊，係咪？ 影得好清楚嘅噃， 係咩？ 影得好清楚㗎，勾佢一棍。 但係佢話佢匿咗喺後面先搏喎，啲人話唔係嗰個白衫搏喎，後面嗰條友匿咗喺白衫後面搏。但係你要揾用乜嘢啫？你個 team 人嚟㗎嘛，係咪？喂，咁而家 cap 好要查，喂，咁你交個人出嚟，究竟邊個企咗喺即係白衫後面咧？ 唔使㗎啦，就算釘唔入都好，停職查完之後 一世都冇得升，我話俾你聽。你以為真係保到你？林鄭保到你？林鄭自己都自身難保，所以我琴日講我下一個特首點樣攞民望， 就係獨立調查， 就係獨立調查。如果我係中共，我一定要所有衰格嘢俾林鄭做曬，唔俾佢辭職，攞孭曬所有核突嘢先。 即係所有搞掂曬呢蘇州市啊！ 然後唔係蘇州市， 蘇州市搞唔掂喎。 然後捱到佢揾到個新特首為止。 嗯， 個新特首一上場，佢一定係要通過打倒四人幫， 即係話攞你啲差佬嚟制旗， 嚟去建立佢一個民望。如果唔係，從憑乜嘢先？已經咁大鑊搞到， 唔係啊！你睇翻我哋雨傘運動嘅時候咧，都睇到個現象就係點咧？大家係有 balance 嘅。你諗下，有七警，有朱經緯，我哋呢邊咧就有九子嘛，係、嘛？仲幾個跟住十三加三嗰啲唔算啦，嗰啲算係後期、即係抽到算賬。大家交人，好似 兩邊都要交人。 黑社會咁咧，大家揾幾個出嚟啊，大佬揾幾個僆出嚟啊。咁你差佬咪蝕咯，咁樣無端端係咪諗住打份工，執行職務， 所以 聽佢點？ 始終都係咧，做紀律部隊讀多啲書真係要，即係唔係話笑佢哋嘅學歷。就算你大學畢業都好啦，好似阿鄭柏林嗰種好啦， 柏林仔 係啊，都要讀多啲書，讀多啲政治學嘅書，了解多啲。同你哋專業外邊嘅世界嘅嘢，你就會知道你哋處於嗰個咁嘅火山口嗰度，行錯一步就粉身碎骨㗎啦。 咪柏林仔都唔使再升啦。經過呢單嘢之後，佢雖然而家做咗總督察， 玩完你見到今日 delete 曬嗰啲總督察嘅通訊，你已經知道啦。 最初好似淨係 delete 咗佢啫喎，佢好似排唔知第三組喎定咩㗎嘛？ 第三組。 咁咪一二四五就有， 一二四五就喺度。呢個真係柒到無倫，一開波一係就 delete 曬。如果唔係就證明當日咬人手喎，真係佢 係咯，篤咗出嚟啦已經。 其實已經篤咗出嚟啦，敗呢個即係 elimination。 喂，佢其實柏林仔咧係最有機會嗰個咧，係俾人喐嘅噃。即係佢咁樣咬手咧，一來影到，二來 identify 咗，係咪 啊？係啊。 跟住而家又 delete 埋，跟住打電話俾你又 cut 線， 打電話咗，打電話俾佢阿媽。嗱，好多時咧責任擴散喺呢啲咁嘅場面裏邊咧。好多人咧都係嗰個本性盡露，即係責任擴散就係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但係你淨係見到隔離踢住對拖著住背心嗰個阿叔，以為佢佢傾緊電話，其實佢部機影住你。 嗯， 你唔好以為嗰啲普通市民個個都冇公義之心，喺成個咁大嘅運動裏面，佢哋自己都有個角色喺度。所以我就係話，到時到後你會發覺點解有段咁嘅片情堂嘅咧？ 嗯， 係嘛？你以為？傻到將嗰啲反光貼紙黐住嗰個防暴嗰個面罩， 嗯， 就真係唔認得你㗎喇咩？呢個世界唔係咁低能啩，係咪？ 咪同埋你嗰啲上級你唔好以為佢真係下保住你先得㗎。當佢有機會要孭鑊嘅時候，佢一定要交個名單出嚟。而你大佬，你嗰度都係個編制都係十零廿有到啫嘛，點會讀唔到個名出嚟跟住認下相，大佬。 同埋林鄭。三年之內就會落台，就算三年之內唔喐佢，三年之後都唔輪到佢做。呢啲 case 大約查兩年左右， 嗯， 係嘛？到時林鄭就嚟落台嗰陣時候，新特首已經準備上場，可能係接任咗政務司添。我想問一下，你仲保唔保得住唔出賣警察呢個承諾？到時嘅 DOJ 肯定唔係鄭若驊。新任嘅 DOJ 佢要建立佢嘅權威嗰陣時候，首先就會起訴警察。 你又佢都咁做，即使你 呢個唔使諗啊，呢個人性嚟嘅。你問我， 嗯， 唔做嗰個先傻仔啊！我話俾你聽， 政治計算嚟嘅嗰個，唔單止係人性咁簡單啦，因為 我要攞 收保關係啊嘛， 我要攞政治資本， 咪咯， 我要攞蜜月期，我梗係會打警打呢個市民最大嘅最唔中意嘅一個部門。 咁你民望大升咯、 雨傘運動之後點解？林鄭接手之後不做這件事，因為林鄭亦都是在雨傘運動裏面根本就有參與去對付雨傘運動群眾的人，所以她上場之後是特別討好警察的。留意你看 budget 已經知道了， 今年年頭好像說有個慶祝活動的時候， 連原 級大讚差佬， 她要原座級的活動她都去的，以前呢特首是不去 的， 起碼都即是督察協會那些，她連原座級都去，他志在就是收買人心，跟住每年財政預算案，陳茂波是咁狂放水， 嗯， 狂放水，亦都是收買警察的人心。 但是 你變成鎮壓工具， 當你今次已經去到咁大煲，其實大家你只要眯埋眼諗一諗，今次是遠遠大煲過2014年的雨傘運動。 嗯， 雨傘運動冇死人啊，大佬啊！ 唔係，同埋雨傘運動咧，佢哋睇唔到一樣嘢就係咧，嗰陣時個民意點都好咧，都有 split 嘅， 一佔路一耐就 split 咯。 因為你拖測啊九日咧，啲友開始唔耐煩啦，啲人就覺得 唔知搞乜。 同埋你又跟住打嚟打去喺旺角嗰啲咧，即係你成個差唔多，其實成個香港嘅都係受影響噶嘛，交通上面啲人係麻煩咗好多。但係今次係出奇地係由頭到尾，由老到嫩，喂，全部一致噶噃。喂，你咁都睇唔到個形勢，你仲幫佢做即係鎮壓個工具同埋做政權嘅工具咧？咁你差佬呢次真係上身喎。其實而家我反而咧調翻轉頭諗咧就係、是。喂，嗰啲咁樣喐個手喺新田廣場嗰啲，俾人影到嗰啲咧，係全部都會落禍喎。因為點解咧？對你嘅上級嚟講，喂，我唯一自己甩到身嗰樣嘢，或者攞翻民意啊，當我哋嘅講法就係修補關係嘅咧，咁咪揾幾個差佬嚟落禍咯。喂，你朱經緯都會落禍啦，即係大喇喇，即係喺個鏡頭面前，你邊個走啊？ 其實相對起今日啊，朱經緯所犯嘅其實係好細嘅。 係咯，一夜打下啫咩？ 逐咁樣喺度趕驅趕啲人， 同埋我嗰日睇啊，佢終審法院咪即係推翻佢嗰個上訴嘅、嗯。其實你都差佬都睇到個形勢啦，就係、是、成個司法界本來啲釘官而家都覺得係唔對路。 因為經歷過旺角騷亂同埋佔中之後，差佬俾嘅口供嘅質素係好有問題，試過幾鑊夾計，俾啲官鬧。嗯 是啊、 已經試過曬嘅啦， 連表面證供都成立唔到嗰啲啊！ 表面證供都成立唔到，跟住亂 Q 咁噏，事後睇完片先至去堆砌翻個故仔出嚟。嗱，呢個係會一路 carry forward 落去嘅，所以我話你呢一個月內卜過有嗰啲求神拜佛真係 DOJ 一喐你，你問我上到法庭，你哋死梗，真係死梗嘅真係，因為你要記住，你留意一下。我相信警察裏面有很多是讀法律的人，你們留意一下，不要聽我說，你上去看看那些 case 的判詞，做一個的總結給其他的夥計大家看看，看清楚、 嗯、 看清楚，你除非確保 DOJ 永世都不動你， 喂， 有沒有可能先？ 剛才我在 break 的時候呢，我們講回我們的被告，例如那個說咬到個警察的手指那個都是，其實現在你告他有個風險就是什麼呢？整個新城市廣場 有 部署在個法庭裏面公開，喂，這件事其實警察都挺大鑊的，即是你第一誰叫你敢入去做的一定會問，第二你的 pass 呢，你的 warrant 呢， 對方知不知道你是警察呢， 誰上頭告訴你叫你不要帶這些東西的，那些人問你的時候為什麼什麼辯方律師一定會這樣質詢你嘛，那你就答到口啞啞，即使那個示威者真的被判罪都好，喂，這些是公諸於世的，喂，這件事其實他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總之你要記住，每一次你們可能將個示威者擺上去法庭，用最重的罪去起訴他都好，這個是七傷權利、 嗯、 你要記住，除非 DOJ 是被警察控制的，這個就是軍事政權、 嗯、 即是軍政府 軍事法庭咁， 係啦，軍事法庭咁嘅方式。如果唔係，未去到鄭若華，就算一個刑事檢控專員作出一個決定去起訴嗰啲警察嗰陣時，律政司敢唔敢推翻？ 唔走遠嘅喎。 同埋佢哋懟到上去嗰陣時，法庭審訊嗰陣時，既然警察嘅喺法庭喺司法界裏面嘅形象已經係咁差嗰陣時，你諗下，你哋會面對一個好 hostile 嘅環境嘅，其實。收手啦，真係我覺得用返正常嘅方法處理，專業嘅方法處理，我唔係叫你去呵啲示威者， 唔需要， 唔需要，你大家嘅角色就係咁， 係咪佢發下最游完行返屋企最好，係咪你玩咗幾個鐘啦，以前都係咁嘅，喂，玩咗幾個鐘啦，喂，你使唔使收工呀，咪食飯啦、啊、 我都話俾你聽，喬石黎江澤民嚟嗰陣時，我做記者跟住阿長毛 癲曬 嘅，佢就專係去嗰啲啊江澤民下榻咩海日酒店啊，喺度搞噶嘛。喂，警察都好簡單嘅，喂，國家領導人啊，嗰陣時都唔會咁癲嘅， 嗯， 都唔會咁癲嘅。大家劃定個位喺嗰個位嗰度做完就完嘅啦。 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嗰陣時候臨立會嘅時候，我未舉過呢個例子嘅啫。劉山青躲條橋掟彈啊！記唔記得林立會嘅車咧，即係老平啊，定係唔知 好似入嘅時候嘛？ 在君悦酒店裡有訂，嘩你猜到幾印象，係咁撲啊劉山青嘛。想 一手捉咗佢出嚟。後咪劉山青甩手咁啊，一雞你訂唔到啦，有得你啦。唔通走去打佢一身啊大佬。 而家會㗎。 係咪佢都訂唔中囉。係咪佢擋你咪已經算偷笑囉，佢驚個面都青埋大佬，如果俾示威者嘅雞蛋掟到去中共領導人度，喂老共一定追究你 放水啦。 放水啦，嗰時候仲係彭定康年代，係咪你個千古罪人名，搵啲示威者嚟玩我哋。後咪呢一掟唔到算囉，即刻 disperse, 散咩係咪山青都冇俾人告。 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嘅，魚狼似虎，誓都要搏到你啦，跪喺度，然後呢落馬葉，跟住踏你上車。跟住就幾個拱埋你一邊，旺角琴嗰日星期日晚咪囉。 嗰次我睇到個段。 係呀，旺角咪囉。 有兩仔係咁俾人揼㗎嘛。 係呀， 一隨中落去。 係咁中㗎嘛。所以我話呢個係不歸路嚟嘅，其實大家都好難。即係如果你唔係抽離少少去睇清楚嗰個形勢嘅話呢，其實好難返轉頭嚟，其實真係。即係唔係話我哋軟唔軟弱係咪和理非嘅問題。 嗯。 而係你如果呢個仇恨一中咗落去嘅話呢，是要好長時間嘅。你睇到南韓好，以前北外即係警察喺英軍喺北外所犯下嘅啲罪行，到愛爾蘭共和軍殺英軍嘅罪行，其實嗰樣嘢係可能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冇辦法解決嘅。 前前後後七十年代開始一路拖到去九差唔多接近二千年先有個和解啫嘛。 彭定康九七之後翻去咪就係做北外警察總監嘅，去負責檢討北外嘅警察咯。 嗯。 因為打到傻曬啦，已經係 打到癲曬。 係啊，要揾一個外邊翻嚟嘅人去處理北外嘅警察改革啊，其實係 比較 impartial 啲， 因為佢已經冇係啊，抽離好多啊嘛，係啊， 抽離少少。 所以你冇嘅雨傘運動之後，從來冇檢討過， 嗯， 一路就將佢變成維穩部隊，一路就向住公安武警城管嘅各角度去進發，個方向去進發。 喂，所以我有諗一個問題嘅呢幾日呢，就係話我覺得差佬嘅反應呢已經唔係一個情緒嘅反應，因為俾人哋即係媽得多或者係好跳起唔順，而我覺得佢係上層係有個策略㗎，而呢一個策略就要做到點呢，就係打到你包驚為止，用呢個震攝就好似內地嘅城管咁，用返上面嗰套係咪嗱，你唔驚嘛， 剝到你驚為止，係啊， 剝到你驚為止，告到你驚為止，重判到你驚為止，等你包仔全部走。 所以你見到個對話裏面佢就話囉，哦 ,DOJ 原本就話叫做咩話咩 order? 佢就話已經令到 DOJ 改做 unlawful assembly。 本來係 disorderly behavior, 乜鬼嘢 ?disorder behavior, 即係行為不檢。 行為不檢係啦。 而家就告非法集結就重啲嘅。 即係話警方已經係意圖去影響 DOJ, 用更重嘅罪起訴示威者。 為咗安撫。 好啦，今次你記唔記得斷指事件之後一路講話要盡快起訴，盡快起訴， 你即刻起訴咯。 好啊，即刻起訴，你睇緊睇到啦。你真係可以隻手遮天咩？ 即係，但係跟住要八個禮拜喎，八個禮拜先至再上第二次庭喎。 一萬蚊保釋， 嗯， 係咪？你真係可以隻手遮天咩？你話盡快起訴就即係咩啊？從嚴從嚴打啊？喂，大佬嚴打呢啲字係大陸先有嘅啫。 嗯， 香港始終都係講規矩嘅，講舉證嘅，講有冇 merit 嘅，其實係。如果律政司都好，所以我咪話啦，你唔好生活喺一個中共模式嘅世界，洗腦洗得多，你以為香港都係中共模式？ 佢而家就想跟佢一套，甚至乎我懷疑係上面落咗呢個 order 俾香港警方， 一定係啦。所以我咪話咯， 你要做城管，你要抄我哋內地嘅套質，根本就係、 是。如果唔係點會上去分新疆交流啊，大佬？ 你話嗰個姓鄧個乜乜？佢咪好似話除咗去美國、英國嗰啲學呢個保安之外，翻過去內地 啦。行動處負責嘅就係喺呢個浦東幹部培訓學院。 嗯。 浦東幹部培訓學院就曾經試過一次公開俾記者入去影嘅。 係。 咁中國三大幹部培訓學院，井岡山就仲有邊個咧？北京。浦東嗰個咧，專係咧就係俾相當多係少數民族嘅官員喺嗰度培訓嘅。即是新疆啊、西藏啊那些，咁啊好多是公检法同埋執法部隊嘅，咁你可想而知，點解香港警察要翻去浦東培訓學院、幹部學院培訓咧？ 嗯， 那個係被稱為最神秘嘅，亦都唔係井岡山嗰種即係老土 要紅不要專那種培訓來的。 嗯， 那種是所謂培養未來中國國家棟梁人才的機會。 那他是不是黨員來的？能夠有機會可以 幹部培訓。OK， 那你想想幹部是不是黨員呢？ 嗯， 負責行動處的現在。 咁就俾人 即係下一任嘅警務處長，好大可能就係黨員嚟㗎啦。 咁盧偉聰我都唔會否定， 盧偉聰政治部出身嘅，保安部 係咯，我都唔會否定佢係黨員嚟嘅， 政治部出身嘅。 因為對老共嚟講，揸住幾樣嘢係最重要嘅咩？尤其是紀律部隊、海關啊、 入境處 啊、差館、 警察、 ICAC 啊、 政務官長 嚇，反而嗰啲咩 C 級官員嗰啲冇所謂。 係，屌嗰啲有你做啦， 佢哋俾啲花瓶我哋玩下喎，係咪？ 冇殺傷力。 喂，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嘛？ 差唔多啦，今晚都15000多嘅直播都。 係咯 ，OK， 即係我哋節目嘅新高嚟㗎，都係。 係咩？呢個係新高嚟㗎？ 應該係啊，係嘛？我哋節目尋晚16000啊嘛，係嘛？係啊，咁咧就希望大家如果有遊行集會示威出席嗰陣時咧，就照顧好自己同埋身邊嘅人。 唔係我始終都係一個 政治人世一日幾變真係 一個原則啫，即係保護自己又好，保護身邊嘅人都好咧。其實和平即係非暴力抗爭，係 保護自己嘅最好嘅方法， 係贏取民意同埋保護自己嘅最好嘅辦法嚟。即係我哋就算啲後生仔真係咁做咧，都應該要擋一擋佢嘅。即係嚟話今日我頭先喺個 Facebook 裏面睇到嘛，話有某位立法會議員啦，就係、是、高佬啦，就叫啲人唔好攞啲鐵通出嚟啊嘛。 嗯 啊，即係你攞鐵通出嚟係冇意義嘅，因為點解咧？差佬係用更強嘅武力咧，係對付你嘅啫，係咪？我哋又會失咗民心，一啲人話：喂，唔好咁搞啦！我哋又會分裂嘅。 勇武抗爭就睇時機啦，我覺得。 嗱，你一個唔覺意捅死嗰個差佬，咁點搞咧？係咪？ 冇嘅，十倍奉還嘅啫，其實係會， 係咪？ 因為佢殺你合法嘅，我哋殺人就係終身監禁。所以呢個係一個唔係 fair game 嚟嘅。咁你話好多人話：喂，咁戰爭狀態咁冇得好講啦。如果香港進入內戰嘅狀態，解放軍出動殺傷香港市民，咁呢個就進入內戰狀態啦。 嗯， 咁所以我就話係咪去到一個咁 critical 嘅階段咧，係犧牲自己嘅性命，為咗一個林鄭月娥、盧偉聰、鄭若華同埋李家超、特區四人幫，使鬼我哋喐佢咩？ 唔係，我覺得形勢上，我哋今次呢一場運動係有機會翻盤噶。 到而家都冇輸，未係 啊，未輸過， 未輸過。 唔好話 claim 自己贏啦，係咪？我嗰日同阿馬岳chat 啊嘛，因為我睇咗佢明報寫咗篇啊，我哋總結得幾好啊咁樣。咁佢寫咗兩句嘢，佢就想嗰兩句嘢就話個核心。佢話我唔覺得啲年青人係需要喺咁短時間裏面咁即係焦急地一定要爭取成功啫。咁我係啊，我話你教嗰三個 credits。都起碼都3個月啦，大佬。而家我都係玩咗過嚟2個月啫，咁快有成果咩？係咪？ 唔係， 只要係我哋唔死心去做個機會㗎啦。 第一，民意後盾，個盾喺度最緊要。和李飛就係個盾嚟。係。好啦，個盾唔好散。第二，以林鄭嘅性格係唔會懷柔嘅，我覺得。 嗯。 所以一定要咧，係同佢咧鬥犯得錯少。犯得錯少的話機會越大，他未到谷底的，我覺得仲會犯錯，仲會犯錯。 還有他的招數呢，在兩次的衝突裏面最主要呢，新城市就搭立法會裏面其實老曬了，他就是不斷在引軍入我，等我們犯錯。好彩呢，我們真的有這個天主保佑，即是我們唱得這個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多呢。 那也都是我覺得是什麼呢，是香港人的質素，真的市民的質素，不是講緊就啲示威者添，一般普通市民的質素。頭先我哋講嗰啲沙田嘅居民啊等等呢啲，呢個亦都係令到咧警察執法嗰陣時咧，佢執行政治任務嗰陣時咧，有好大嘅猶豫，我覺得好大嘅猶豫。所以最後尾點解要用到雜差去衝入新城市廣場去打人咧，就係咁嘅原因。咁所以記住，我覺得如果佢係勝券在握嘅，就不會用這個方法，就會用散運的時候的手法。 就是怎樣 你說有了你咯。 嗯。 如果他勝券。 其實他這個。 他正正就是 今次要急啊， 垂死掙扎嘛，其實在這裡。 因為那次不談判、不妥協和不讓步呢，是令到我們自己拖死。 拖死你嘛，是啊。 而我們今次就真的有個 learning path 了learning curve 了，就是學了一件事，就喂，沒得這麼拖的，我寧願個個禮拜來， 或者假陣嚟一鑊喎，係咪？只要我哋堅持嘅原則就得㗎啦。 我唔使佔路，唔使走去守住個陣地， 係啊，唔使咁冰皮。 Be water， 鍾意返屋企沖個涼，沖完涼再出嚟，地區就最好㗎啦。 嗯， 係咪？搵嗰啲嘅泛民大本營、大埔啊、沙田啊呢啲地方，係咪？居民本身係支持示威者嘅。最重要有個盾喺度嘛。 你諗下新城市廣場嗰日啦，有好多人係救咗好多後生仔嘅，因為本來佢諗住閂咗個閘呢都開返啦，大佬。 有啲食肆叫佢哋入嚟㗎。係 呀，避嗰啲差佬。你諗下個民意喺邊個度？ 係囉，呢啲就係民心嘅向背嚟㗎嘛。咁你喺香港島做遊行一定企喺示威者嗰度㗎，你問我。 係。 香港島更加係。你唔需要諗。 喂，香港啊，嗰啲邊度叫 riot 嘅意思就係話，我入去個打爛個 搶掠 嘛。我嗰啲普通人，我哋走去撩交打嘛。 咪啊，咁你美國都係咁啊，法國都係咁啊。喂，第一鑊黃背心咪咁咯。 芝加哥嗰亦唔係咁咯，即係 O.J. Simpson 係啊， 嗰單案之前啊，嗰套戲啊，咪就係影呢個嘅芝加哥大騷亂，係成棟大廈，我唔知嗰個係咪差館添啊，係燒著咗啊，大佬。 跟住嗰啲 嗱呢啲就叫暴亂， 見到啲 騷亂 人咪托住啲電視機啊， 係啊， 係衝出嚟咯，係啊， 喺超級市場啊嘛， 係啊，搶落超級市場。 喂，所以香港好嘢啊，就算我哋七日遊行好咧，我哋行軒尼斯道咧，啲金鋪都唔閂嘅。 喂，黃背心啊！將 Charlie 走去燒咗嗰啲嘅百幾年嘅法國餐廳㗎係， 嗯， 一樣係咁㗎。所以鬼佬眼中， 我哋好和平。 實際上到就算係新城市廣場，我哋覺得喂， 都係濕碎。 你睇到 Guardian 嘅講法，喂呢個叫 spill over， 即係令到林鄭嘅政府令到反送中 spill over 起到一地都係。 嗯， 其實一個 mess 其實就係、 是，唔係佢哋都好驚訝嘅。嗱，有一幅相咧。就有個女士呢，就係、是、有個啱購完物嘛 ,YSL 個袋呀，仲有紅色衫嗰、那個。 經典喎、啊、嗰張相。 嘩，嗰張相真係經典，佢跳過嗰度嗰 中間 佢有血跡呀、啊。嘩，我覺得呢張相真係勁呀，真係大佬。 真係㗎。 新城市廣場應該攞嚟做海報。 即係等於呢、這個即係我成日都話㗎，泰國成日軍事政變呢，佢都唔會走去擺個坦克喺呢個 Siam Paragon 下面，然後派啲武裝軍人上去。 嗯，衝入個商場度， 衝入商場裏面嘅。我想成日都話，星期日作出呢個決定嘅呢條友，天才嚟嘅，話俾你聽，真係嘅， 好難諗，都俾佢諗到。 好啦，今集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好，拜拜。 星期四報咗名嘅朋友，如果用個 app 報咗名嘅咧，俾咗錢嘅咧，就到時準時出席。咁啊，如果係通過電話或者係電郵，咁我哋有回覆嘅。咁啊，到時大家嚟到呢、這個。宴會的地方就可以在 Fundex 那裡給錢的， 沒有空城計的是吧、 啊、我也想立了錢走 是的 你啊嗱，到時啊，到時冇得低我七點鐘啊， 其他今次 mark 低 diary 啊，靠曬你啊嗱 ，OK 係嘛，你起碼招即係幫我招來一千人啊， 係咩咁包圍我哋啊， 係啊 ，OK OK 好 OK 拜拜 拜。Bye bye